锵锵三人行，哎，今天咱们这个录像这几集的这个女嘉宾，那真是一个比一个都一样漂亮，都一样漂亮。 没有，我刚学了一招，刚涛哥就给你个建议嘛，叫你尽量拉低，不然你就会输给佑廷跟伟杰。那马上小田就一下就拉下来。 没有，因为我刚才我在说，我说我这下面好像有一点漏什么的，没有。其实我觉得啊，说实话，我知道，当然这个和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很一致啊，但是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至少我会，而且我相信会有很多女士会觉得，当众的会被其他的男士来评论她的外貌，是会自己会觉得不舒服。 哎， 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女士，如果说她自己不注重自己的仪表，不用一种很 presentable 的一种形象出现在公共场合，那是她的不对。但是呢，如果说她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然后出现在那里，但是呢，被男士品头论足，那就是男士的不对。 你讲得非常好，正是我们下一集的话题。下一集咱们就要聊聊特朗普这个歧视女性。哎，这就小田这种思想， 我觉得 是很值得说的。 不一定是在歧视，我觉得是一种习惯。像很多时候涛哥对我说的话，我觉得我能够理解涛哥的心，对不对？他没有坏心，他没有在歧视我，没有在欺负我。但是呢，真的会让女士不舒服。 就是说， 这是一种文化。 夸你好看，你会觉得不舒服。 看你，因为你知道这种好看呢，有的时候是一种很客气的一种度，你知道吗？如果说那个度是在这种舒服的范围内的话，这是一种礼貌，这是你的一种风度。有的时候你要是不说，反倒是你的不对。 按照你的这个标准， 但是一旦过了的话，那么女士就会觉得，哎，你想干嘛？ 对，按照你的这个标准，我刚才觉得我说的这个还属于让她舒服的范畴，但是到了家辉，你已经有点直漏了。 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就是看那个人跟你的关系。当然我们要看几个因素，第一个关系嘛，比方说，哎，你觉得你了解涛哥，没有恶意，你跟我不熟啊。你可能觉得，叫怪叔叔，叫什么什么好？还有我跟他那个关系不一样啊，对。然后他喜不喜欢对方啊？还有那个权力关系，还有那个场合。我告诉你，这个也等不了下一集讲啊，因为这个呢，完全让我想到美国哈，是年初还是去年那个争议，奥巴马提名一个女的法官啊，还是法律部长哈。反正他出来就成为徐冠呢。奥巴马，你不能说他一个没有受教育的人，不能说他是一个不得体的人等等哈，君子嘛啊。可是他很习惯的就说，哎，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法官，马上被媒体、被女性主义者轰啊，哈、啊，就说，哎，你干嘛要用漂亮来形容她？难道她漂亮会漂不漂亮？漂不漂亮是她的要加分减分的问题吗？你干嘛要用？干嘛要赞美他的外表？ 对，因为他是一个法官嘛。 哎，不管什么法官，那变成说，因为在美国的状态，不管是谁哈、啊，就是说，当你很不管你叫习惯还是传统还是礼貌啊，就是说，哎，很漂亮啊，等于女生也会说男生帅啊、丑啊一样好。可是说，他就说女生就被认为有权。对不起，我不舒服。所以后来那一波的讨论呢，我经常说文明啊，他会反省讨论说，那是不是说要这样？那交往要这样？小田啊，我先确认，我现在可以赞美你吗？你要瞄我一眼，对对，你是谁？好吧，你赞吧。这样到这地步， 我觉得跑题了，涛哥，咱们 没跑题，不是没跑题， 没跑题。 既然你们俩说到这儿了，我决定调整一下题目。我觉得这个小田说的正好，可以说，因为你们俩刚才一个让我想到了希拉里，一个让我想到了特朗普，所以咱巴布迪伦可以下集再说啊。这集就说说，因为啊，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事情啊，和这个希拉里的这个事情，确实引起的是关于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人该怎么看待这个妇女歧视。其实啊，这个事情吧，就像是不要说是歧视女性，这就像是说任何一个主持人都会，或者在台上表演的人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开一个玩笑可能会冒犯到谁。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是个非常的因人而异的问题。 对，我觉得就 一般来说呢，比如说这个在台上好像一个人，我记得有一个这个表演工作者，他说啊，那么说一个话怎么样就叫不冒犯人？按照他的最高的道德标准，他认为有人觉得受冒犯你就不该说这个话。可是呢， 有的时候这里边又有一个啊，反映出来人类对少数人的尊重程度到什么程度。比方说一个剧场一万人或者说是三千人，但是呢有一个人，那这另外的人都爱听你说这个话，但是只有一个人他觉得我不高兴，或者你冒犯了我，或者你让我联想到了，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挫折感。那么这个是一个伦理问题，就是说那你还该不该讲这个话。 不是，我觉得涛哥啊，这个话题啊，我觉得跟涛哥来讨论啊很复杂很难，你知道吗？ 你不是跟我讨论，你是跟特朗普在讨论。 没有没有，我其实是一样的。 嗯，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能够去理解到特朗普，虽然说我是一个女性，但是呢我是因为我毕竟不是选民，我把自己置身事外，我能够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在那个时候要说那样的话，就像我能够理解涛哥一样。很多时候我觉得 你把我跟特朗普归为一类，你是够高抬我的。 是，因为就像我讲的，我知道他为什么会，你知道特朗普让我觉得啊真的很吃惊的，我觉得过了，真的过了的时候是什么？因为我看到他的有一段采访，他跟他女儿，他女儿很漂亮的，对不对？我很喜欢他女儿，对，而且很得体。像他在去年什么时候说了，反正对中国不太好的话，什么要把工厂全从中国搬回来啊什么的，中国人偷了我们的工作。然后很快的，他的女儿就出来为他圆场，用中文好像唱的歌还是什么，说祝新春快乐。这样子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家族吧，对中国人的这种善意，应该是很好的。但是有一次他跟他女儿坐在一起，然后呢，主持人在问他，就说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他说我本来想说，就是他这样的，但我又想，我要是说是他的话，是不是我就应该要跟他睡觉啊？人家他是他的父亲啊，然后在电视节目里说这样的话。但是后来我又想，其实特朗普的可能。他并不是真正的在想象他要和他的女儿睡觉，对吧？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就太禽兽了，那也违法了。虽然说这也只是思想上的，但是你把他这个呈现在电视上，这个确实是这个不能够接受的。还有那么多的青少年呢，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换一个角度，他可能真的也不是这样在想，他只是可能为了幽默或者是什么，他为了自己做一个电视效果。啊，我只能是用最大的善意，最大的善意去理解他了。就像很多时候有一些男士会对我说一些话，我用最大的善意去理解，去包容。我觉得这是我做的额外的工作，但是很不幸，在很多场合我需要去做这种额外的一些工作。 要小田，因为里面哈有两个字，我觉得得体啊，那个场合得不得体，身份得不得体。比方说用 Trump 特朗普的情况哈，他是说，哎，那学姐是一个 boys game， 男人之间的好玩的哈，在office 里面讲的话等等 talk, 啊， talk, 可是 talk, 对，可是他现在是个候选人等等，那当然不一样哈，很容易被两个连起来哈。那问题困难就在这里了，我们不容易证明人家是不是真的这样想，因为你刚不断强调了两三遍，他可能应该不是真的想跟他自己女儿睡觉，我们没办法证明的哈。那通常面对这种情况，就是说有几个可以依靠的，第一个是 common sense， 常识，常识不是那么难的。比方说，哎，很色眯眯的看你啊，盯着你三十秒、半分钟等等哈，我们都知道那是冒犯等等哈。另外一个呢，就是法规嘛，法规，比方说，一般说性骚扰啊，像你那个文涛，你刚问的一个问题是说，哎，那我这样好像讲一句话，你认为我是骚扰就骚扰，那得了吗 ？OK 哈，那在一些基本的法规里面，所谓性骚扰是说 unwelcome。而且你应该要让对方知道你是 unwelcome， 不受欢迎的。比方说你这样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是冒犯，或者说觉得是那个性骚扰，我说涛哥我这样不舒服啊，这样你不要这样子，然后你继续来呢，我才有比较好的基础去告你啊，去投诉你。因为你可能刚讲你不知道啊，你对每个人都这样讲玩开玩笑哈，可是我被冒犯了，可是我要告诉你，你要充分被告诉了哈，才会可能被我告哈。所以中间呢，就是说有得体 common sense 常识判断，要有法规的保护。 我觉得其实你们俩刚才讲的它是两个部分， 嗯， 一个部分呢叫政治正确，这玩意儿啊就是太要命了，就是说美国现在全世界就政治正确， 但是政治正确我觉得早晚我们也得政治正确， 嗯， 就是因为政治正确啊就好像是联合国似的，它必须覆盖最大多数的这个人群，也就是说这政治正确啊很大程度上就是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就比如说哎像美国那么多少数族裔，你这个话其实呢可能80%的人觉得说了没什么，可是你确实让这个少数族裔，你比如让华人听了就不高兴，那么哎这个我就觉得就应该用减法，最后形成了这个政治正确，到最后包括特朗普为什么特别讨有些人的这个比如说草根阶层的好，也就觉得我们在虚伪的空气里太窒息了， 其实 出来这么一哥们儿能大说、 就是、我觉得我啊为什么很多时候我很招人讨厌，因为我真的是我是拥戴政治正确的， 我也拥戴，你听我说完我说的，所以你们是讲的两个问题，一个我就觉得啊我老说这个狗肉上不了台面，台面就是政治正确，台面大家都应该政治正确， 但是我想说那个政治正确不仅仅是台面，政治正确不是虚伪，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部分，至于私下里的部分我现在觉得需要两个人呢、啊、互相探测，互相任何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能够接受和容忍的尺度都是不同的，甚至于还在变化，就是有的时候今年咱们俩这交情你可以跟我这么说，明年呢我的思想境界提升了我就觉得你不能这么说，所以呢这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呢，这个世界的多元化，一方面呢这个如果说你还想跟人家亲近，那么你就应该敏感地探测它的尺度和它的变化，下次别冒犯人家，但是呢更多的情况下在私人生活里我就发现呢朋友圈就渐渐形成了，就是说比如说我如果按照我们这个圈里习惯聊天的标准跟您聊聊呢，突然发现人家不太高兴，当然你没有理由让任何人不高兴，但是通常我在这个时候选择的就是那我得考虑一下我还要不要跟他聊下去，要不聊呢咱就敬而远之，于是你看一个一个圈子一个一个圈子就形成了，每个圈子都有每个圈子的游戏规则，包括这个聊天的画风 默契等等， 就是默契了，所以呢一方面这个世界啊讲政治正确我们才能多元化共存，但是另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小圈子里我又发现呢千差万别，但是呢各自在各自的小圈子里、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这个道理， 那可是中间还是要进步嘛，社会进步哈。 你能让我去一下广告再进步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这玩意儿也是有个公论哈，好像有些话呢在私下里说大家都能接受，但是呢哎这我就老说狗肉放不到台面上，狗肉就得这你狗肉放到席面上就变得所有的都是问题，这个啊就我觉得特朗普这个到底是冤还是不冤， 那你倒过来看嘛，假如用你爱用的比喻哈，你以为这是台面上，你倒把头车得看下面才是台面了，所以意思是说从政治正确来说，政治正确的意思是说替一些 minorities 比较弱势群体啊，不管是性别社会地位种族哈、啊、来争取他有的权利空间，所以很难分什么台面台底啊，因为你蹲下来看台底就是台面哈、啊、倒过来，可是说回说公论就要讨论出来了，我刚不是讲到奥巴马那个事件嘛，说那个漂亮的女法官 OK 哈、啊、后来一大波讨论哈、啊、也是讨论你能不能称赞女生美丽啊，那然后讨论里面有人这样提出哈，就是说这样啊，这样女生假如对我们抛媚眼或是笑，是不是对我们骚扰冒犯，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她有时候抛个媚眼啊，对不起你要骚扰我啊，我不舒服啊，你让我春心荡漾啊，我觉得你在勾引我啊， 可以 啊, 对不对， 可以啊，当然、哎 可以，对，当然可以，可是也有人说不可以，可以哈，就是说可不可以呢，当然要经过讨论，经过立法哈，因为这还有扯出说美国有些州啊已经立法了，因为前面有案例，就说比方说我跟你上床啊，假设你是女的哈哈，我跟你上床一个礼拜后你告我强暴，为什么，你说其实我跟你跟我上床的时候因为我甜言蜜语，你那个所谓的自愿也不是那么自愿的，所以呢我就是强暴判刑了，那后来呢美国有些州呢就立了法了，就说上床以前呢要经过书面的证明确认，那文涛小姐 OK 你跟马家辉上床你自愿的， 你放弃三天后提告我的权利，到了这个地步当然可以哈。问题就是整个讨论就在这里了，很难用一句可以不可以，就是说里面 OK romance 的暧昧的乐趣在哪里，还有一些试探的，哎，我跟你上床，我追你，你追我也好，不追我怎么知道喜不喜欢啊？难道我一开始就先宣布的文涛小姐，我现在追你，所以我接下来这一个礼拜的行为语言都是为了追你，你认可吗？准许吗？也可以，可是不好玩。 对了，所以说呢，实际我觉得还是中国人讲的对，人跟人呢是讲缘分的。我觉得这个世界哈，好像有很多正确的原则，可是啊，谁都捆在这个原则里活着啊，还不如离开你这个世界。就是很多时候，我现在就觉得我们在一些像你们说的哈 ，common sense 吧，是叫 common sense 吗？ 常识。 常识对，在我还是说啊，在台面上，比如在交际场合，或者在某种比如说选总统公共平台上，似乎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大家比如说就觉得你特朗普这样，至少哎，你有做一个男人的资格，但是你恐怕我会觉得你这样的人不能当总统。但是这里边就又在咱们国家也有过类似这样的事儿，是吧？哎，那看来要做到总统的人，你就得啊，在私下里你都不应该有这样的言论，某种程度上讲， 嗯， 是不是？ 当然。 也就是说，你真的，我们最大公约数的人民认为啊，你要能当总统的人，你这个道德的这个指标啊，使得你在私下聊天当中有些话都是你不能像一般人一样说的。 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啊。这个刚才我先说这个佳慧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啊，那个美国某个州他的这个法律，我相信他那是 legal advice 而不是 legal requirement。那我觉得就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角度，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 advice 都会有不同的反应。男的就说那搞什么搞啊，那我还玩什么呢，还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就觉得很烦躁，很抵触。但是呢，女性看到这个 make sense 啊，可以啊，因为什么？因为这肯定是两类人，有一类是你的女朋友啊，你跟你的女朋友有任何的一些情况什么的，或者甚至是你的太太，你需要什么书面的 consent 你写出来吗？不可能啊。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哪个位置，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那好，我们干脆写下来，对不对？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和这些人整天泡一块呢？对不对？女生就会想啊，你好好的有一个正常的 人有选择权利啊，什么叫好好，什么叫不好？ 当然就是说，如果这是你、 那个、 我们就有一句话，就是 you make a bed and you sleep in it， 就你自己做的床你自己睡进去。如果这是你的选择，你要和这样子，你搞不清楚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搞不清楚他对上床这个行为的界定是什么的女孩子在一起，甚至要冒险跟他有进一步的行动，那是你的选择。如果你要有这样的选择，当然会有进一步的甚至是法律方面的风险。如果你又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法律风险，那么好， legal advice 就出来了，那你们写一下。 我听了他刚才的话呀，我就想起萨特的一句话叫他人即地狱。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跟陌生人打交道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现在说实在的，我只喜欢跟熟人打交道，因为熟人就意味着没有这些事儿。大家呢都明白。 哎呀，涛哥现在成了妇女之友了，你说的不就我说的女性的观点吗？ 但是呢， 女性的视角。 当你跟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我现在就发现，你像我很多朋友，美国回来的这个学者，你说他们的感受，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他们都是很有修养的人，但是他们会觉得跟美国一些女教授开会啊，就像上班一样，说话好累啊，就这个政治正确，每一句的用词都必须特别对。所以我说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得在台面上混，在台面上混你就这样能在最大公约数上你别伤害人家。但是实际上谁要老在台面上混呢，他能得忧郁症。你就因为这个，当然咱们我觉得咱们说的还没到这个尺度上，咱说的是这个特朗普，这个特朗普私下里的这个谈话，哎，小田你可以鉴定鉴定，咱们可以放一段。 I moved on her and I failed. I'll admit it. Whoa. I did try and f*** her. She was married. The 2005 video obtained by the Washington Post captures Donald Trump apparently unaware he is being recorded discussing attractive women and attempted conquests. All this just after Trump started his third marriage. I moved on her like a bitch and she was married. And all of a sudden I see her, she's now got the big phony.And she's totally changed her looks. Trump was chatting with Access Hollywood reporter Billy Bush on a studio lot bus ride to the taping of the soap opera Days of Our Lives. You know, I'm automatically attracted to beautiful. I just start kissing them. It's like a magnet. You just kiss. I don't even wait. And when you're a star, they let you do it. You can do anything. Whatever you want. Grab them by the. I can do anything. That's better. This is much better. Trump has been accused repeatedly of treating women shabbily, charges he has dismissed. There is nobody, nobody that has more respect for women than I do. 哎，你们觉得这是个歧视问题还是个泄密问题？ 我觉得这首先肯定，因为这个泄密让我们知道了特朗普他是有多么的不尊重女性。 哎，但是你比如说特朗普，虽然他对希拉里有点强词夺理哈，但是也有的支持特朗普的跟我说，说他说的也有理啊，就是说那克林顿会不会私下里也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只不过因为没人被人录下来，没人被人爆出来。那么这个事情， 所以你刚问，当然是两个都是，又是泄密问题，又是得不得体的问题哈。可是说，就算没有这种泄密，也不会有人会觉得特朗普如何的得体哈，因为他的记录。所以这个泄密呢，也坦白讲，也不会让我们太惊讶。对啊，他那种人一直的 record， 他没有隐藏的，他一直参加那种电影的那个拍摄哈，然后各种的婚姻生活啊、私生活的，一点都不会惊讶。只是在这个环境，我们刚说到他是总统的候选人，我们把最大的公权力放在他手上，放不放心？就像奥巴马啦，前两个月评论到他的时候，用了一个字。用翻译为中文应该叫没品啊 ，indecent 啊，就是说不得体，没品。他说，哎，他是一个非常 indecent 没品的候选人，他没有也没有说他没，他不谈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实践智慧哈、啊，至少没品这样东西已经让我们担心了哈、啊。我们觉得要放那个角度看，假如今天他不是出来选举的话，爆出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会非常高兴，就是这样啊。那些女的干嘛要来参加这个游戏或是这个节目呢？他怎么没品？他作为他的那种身份，我们会觉得这种人很讨厌，我们不喜欢他，不要跟他交往，甚至谴责他。那现在他是总统候选人，那我们更要拒绝他。更糟糕，更危险。 但毕竟啊，这个 tape 它是11年前的。而且呢，这个爆出来以后，特朗普是第一次道歉了，他对公众道歉，对他的家人道歉。要知道，特朗普他在之前，他甚至是呼吁让俄罗斯去 hack 希拉里的电邮，他那个事情他都没道歉，这个事情他道歉了，他知道这个事态的严重了。而且呢，在下一次的辩论之前，他不是找几个什么受害人，被克林顿侵犯过的一些受害人，他在那儿开这个记者会嘛，他知道这个事情会对他的影响有多大。但是呢，话说回来，11年前他的这个 locker room talk 是不是能够真正的代表他是这样的人？然后在这个辩论上，就有主持人问他说：“你说的那个话，你是不是真的做了？”就逼问他，他说：“我没有做。” 克林顿做了。 对，他现在也有意思，就是说他当时只是 brag 嘛，只是在吹牛嘛，他其实没做。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觉得他是确实没品，很无耻，这样一个又不尊重女性的一个男的。但是呢，要是他又真的没做，我们现在也没有证据证明他11年前这样做了，那其实你还能说什么呢？那反过来，其实希拉里在这方面也是有硬伤的。 哎，这硬伤，广告之后你说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小田硬伤。 没有讲到那个克林顿也类似的，就是一旦讲到11年前的这个特朗普的这个 tape， 就会讲希拉里。希拉里是在25年前，他当时还是一个地方的一个 lawyer， 为政府服务的这样的一个 lawyer 啊，不是私人的。然后呢，就有一个女孩12岁，也是被强奸。后来呢，他呢是作为这个辩护方的律师，那个时候呢，他就想办法说什么，还有材料啊 ，written material， 就写的说这个女孩她有这种 fantasy。他自己他愿意，然后他什么romantize 了整个这个故事，就这样子。最后他的这个就他代理的那个人，就是实际上这个嫌疑犯就被判无罪。然后过了到80年代的时候呢，就有记者，好像是一个德国的记者，就采访过这个事情。他当时自己就承认了，他说他知道其实那个男的是有罪的，他但是我能做什么呢？啊，我是一个律师啊，我的工作就是为他辩护嘛。那最后我这个官司打赢了，就这样。而且说的时候漫不经心，他还笑。这个时候，希拉里的笑啊，这个时候就成了他的硬伤。当然，你说他要为自己辩护，啊，他说我是律师， 那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要去辩护嘛。那这个你没有办法说他什么，可是他说的时候那种态度就开始让公众不舒服了，对他既有了这种没有信任感啊。然后再联系到克林顿他的丈夫之前做的 事情，香了是不是硬我不晓得，因为硬是说一些比方说政策上面啊，或者说一些犯法上面， 对，在这方面这个话题就是对应特朗普的这个 tape 这方面的硬伤。 可是律师嘛，他律师 当时是他职业行为，这好像跟特朗普这个性质还是不一样的。